黑天鹅。从前有个小姑娘，爸爸妈妈种地去了，她在家里照管她的小弟弟。小弟弟在院子里玩得很高兴，小姑娘自个儿出门去找小朋友玩了。忽然噗噗一声响，一只天鹅飞下来，把小弟弟叼走了。小姑娘回到家里找不着小弟弟，急坏了，赶紧出去找。她走呀走，看见一只炉子，炉子上的面包滋滋的响。小姑娘停一停，炉子说起话来了：面包快烤焦了，请你帮个忙吧。 对不起，我没空，我要去找小弟弟。 小姑娘一面回答，一面往前走。可是，她走了两步，听见滋滋的声音又回来了，把面包拿下来放在盘子里，才向前走。她走呀走呀，看见一棵苹果树，树枝上结满了苹果，累得弯下腰来。小姑娘停一停，苹果树说起话来了：孩子们压得我透不过气来，请你帮个忙吧。 对不起，我没空，我要去找小弟弟。 小姑娘一面回答，一面向前走。可是她听见苹果树在叹气，又回来了，把树上的苹果摇落到地上，再向前走。她走呀走呀，走到一条小河边，看见一块大石头堵在河中央。小姑娘停一停，小河说起话来了： 大石头挡住了我的路，请你帮个忙吧。 对不起，我没空，我要去找小弟弟。 小姑娘一面回答，一面向前走。可是她听见小河呜呜呜地在哭，又回来了，使劲搬掉大石头，再向前走。小姑娘走呀走呀，一直走到森林里，还是没有找到小弟弟。太阳快下山了，她心里更急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忽然，草丛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，一只刺猬爬了出来。她问： 刺猬伯伯，你看见我的小弟弟吗？ 刺猬说：好心的姑娘，你的小弟弟给老妖婆的天鹅叼走了，老妖婆住在小木屋里，刚才她劈柴生火，正准备把小弟弟煮了吃呢。小姑娘听了急得快要哭出来，就请刺猬领路，找到了老妖婆的家。老妖婆生了火，正忙着烧水，小弟弟关在一间小房子里。小姑娘从窗口跳进去，拉了小弟弟就跑。老妖婆发现了，叫天鹅赶快去追他们。小姑娘拉着小弟弟在前面跑，天鹅飞着在后面追。跑呀跑呀，他们跑到小河边，小河哗啦啦地响，卷起了浪花，把他们遮住了。天鹅看不清他们，就一直向前飞去。小姑娘和小弟弟卸了小河，向前奔跑。不一会儿，给天鹅看见了。跑呀跑呀，他们跑到苹果树下。苹果树伸开树枝，用密密的树叶把他们遮住了。天鹅找不到他们，就一直往前飞去。他们卸了苹果树，向前奔跑，不一会儿又给天鹅看见了。跑呀跑呀，小姑娘和小弟弟跑得浑身是汗，累极了。 姐姐，我跑不动了。 小弟弟哭了起来。小姑娘为了救小弟弟，一下子力气变得很大了，抱起小弟弟就跑。跑呀跑呀，跑到那只炉子跟前了。 炉子说：小姑娘，把头巾摘下来，搁在我身上， 你们快躲到我的背后去。 一会儿天鹅飞来了，看见炉子上挂着小姑娘的头巾，以为小姑娘和小弟弟藏在炉子里呢，就恶狠狠地往炉子里扑。炉子用那熊熊的火焰把天鹅一身雪白的毛烧得又焦又黑，白天鹅变成了黑天鹅，慌慌张张地逃走了。小姑娘和小弟弟卸了炉子，手拉着手回到家里。这时候天黑了，正好爸爸妈妈也回家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